咨询电话400-606-1039。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中晚唐时期的诗人李贺所作的七言诗《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首诗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他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了一幅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诗的大意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秋色里响亮的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了暗紫，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连鼓声都显得郁闷低沉，将士们拼死一战，只为报答君王的恩遇，他们手携宝剑，视死如归。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那么这首诗所描述的到底是哪场战斗呢？经过后人的分析，这首诗很可能描述的是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战争。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例如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王承宗的叛军攻打益州和定州，爱国将领李光炎曾率兵救援。五年之后，他身先士卒，突破了吴元济叛军的包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狼狈逃窜。而这首《雁门太守行》描述的应该就是这场战争。早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为了抗击北方胡人的入侵，就在云中雁门修筑了赵长城。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又命大将蒙恬在秦、燕、赵修建的旧长城的基础之上，修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防备匈奴南侵。其中晋北的长城防线防御作用尤其重要，相传历代在晋长城的沿线修筑的雄关险隘有40多处，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雁门关了。雁门关在今天山西代县往北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它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唐代的雁门关又被称为西行关。明朝洪武七年，政府将唐代的雁门关从西行关移到了东行关，现在的关城就是明代时修建的。关的东西两山峭壁对峙，地势异常险要，历史上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曾在雁门关这里居天险、抗匈奴、立下过战功，这其中就包括秦朝的蒙恬、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宋代时，辽国大军10万人曾进攻雁门关，北宋名将杨业也曾在这里以数千骑兵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击败了入侵大军，使辽兵闻风丧胆。明清以后，关城虽多次重建，但随着中国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逐步形成，内长城的作用已经失去，所属的雁门雄关也随之荒废。今天的雁门关只留存了3座关门，分别是东门、西门和小北门。小北门两边有一副砖雕的楹联，上书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西门顶上建有重檐楼，因为原来那里素有杨六郎的雕像，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六郎庙。东门顶上建有雁楼，东门外是战国时赵国的守边良将李牧慈的旧址，今天那里仍保留有台阶、石雕栏板、石狮子、旗杆等遗迹。不知今天前往雁门关的游人们看到这些斑驳的遗迹，是否可以在脑中重现当年风沙滚滚、战马嘶鸣、喊杀阵阵的场景呢？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玉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那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姓啥叫啥不知道， 光给一个手机号。 他是13579， 他是24680，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这事儿整的，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 行个方便呗。 哎呀，这也太巧了、啊、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我说大妹子，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谁再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啊、那你就坐吧。 啊，你也请坐。哎， 你贵姓啊？ 哦，我这儿有名片、啊、 我这儿有、 啊、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养牛大王魏亮亮。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两个冒尖货。 哎呀，快请坐 坐坐。 哎呀，了不起呀、啊、 不行，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啊、 不行。 哎呀哎呀，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嗯、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哎呀，大哥你太能鼓励我了、啊、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嗯、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得太高了吧。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那倒是，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咱们再联系一下。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又是咋出毛病了咋的？ 快坐下大妹子。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哦、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嗯、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啊？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那么过就活一百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哎呀， 人家日子过得真 好。我这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对，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你也是自学的啊？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我说大哥呀、啊、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 我也倒霉。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往下说，往下说吗？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 哎呀， 喂牛。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着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儿，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啊？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呢。哎呀妈 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不，你考虑考虑呢。 这么做能好吗？你看咱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大哥，那你那位呢？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那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一下。 你联系。 呀，大哥，我这通了，我。 这我这咋也来了呢？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不接。叶姑娘，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快吧！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大哥，你来咋说 来？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哎呀，我都催完了呀！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 大哥，你别着急，我看，他那边关机了。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叫啥呀？ 这叫天意呀。 也许是吧。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干豆腐，捡大葱。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呀。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他是文学大家，翻译巨匠，他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华年代，也亲历了特殊岁月里的起起伏伏。他就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是千千万万读者尊敬和爱戴的偶像。多年以前，钱钟书便给了他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为您讲述一代才女杨绛的百年风华。 杨绛的家族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来成为了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的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的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他取名季康，小名阿季。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就变成了缩减版的绛，这也是他剧本上演的时候自己取的笔名。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的钟爱，杨绛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他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3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的时候，充满了自信和调皮。在教会学校读小学的时候，杨绛俨然是孩子王，他是被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他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来哄他。他会当面顶撞老师，也会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同学中间闹两派，他不愿意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小时候的杨绛虽然顽皮，但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他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了他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他，阿季，3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他说不好过。那么1个星期不让你看呢？他说1个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俩会心而笑。1928年，杨绛17岁，他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时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但是杨绛的心中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4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却临时变了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的只想考清华。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贤，孙令贤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个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清华公子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个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这是坠入爱河了。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向阳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多年之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结婚之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提前结束了清华的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钱钟书在生活上却出奇的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爬墙、翻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的时候，钱钟书在家不时的闯祸，台灯弄坏了，墨水染了桌布，颧骨生疮了，事后都被杨绛一一妙手解难。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说，笔杆写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吃人吃福啊。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则留在了上海，在老校长王继玉的力邀之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了钱钟书的手稿。解放后到清华任教，杨绛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的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的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他说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的支持。1946年钱钟书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了这样的情话，赠与杨继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者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银幕之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妻俩的意见。杨绛一边读着剧本，一边逐段地写出修改意见。后来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他才是最懂围城的人。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他连夜做了一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他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他擦得焕然一新，毫无晦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了一惊。杨绛特意地把马桶盖擦得一尘不染，闲的时候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搅。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一张小字报澄清辩污，这下群众炸窝了， 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竟然敢贴小字报申辩，他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建武等人，其他的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的时候，他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1969年之后，钱钟书夫妇相继被下放到了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一年他已经年近60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的走菜园的东边和老伴说会儿话。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者是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说，你看不出杨绛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浩劫，杨绛备受折磨，他最亲的小妹妹杨碧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德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没有把杨绛和钱钟书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然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之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杨绛的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没有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没有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的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在很多人眼中，杨绛是作为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而被世人所知晓，而实际上杨绛本身也是卓越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学识渊博，有着驾驭文字的非凡才气。本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杨绛的百年风华。 杨绛是个大才女，不止剧本写得好，写小说、散文、翻译也都是一流。女儿钱媛称赞道，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求学的时候，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早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杨绛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籍史、1929年中文籍史都由他来操刀。他还喜欢音乐，能弹乐琴，善吹箫、宫、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了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也称赞不已的法语。求学清华的时候，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了，备受教师朱自清的欣赏。他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露露不用愁》都是被朱自清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来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没有攻读任何的学位，但他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之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杨林瑞、李建武等人的鼓动之下，尝试着写了一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到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京都大戏院上演的时候，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他所属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了。 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剧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很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说：“全都是你编的？”杨绛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剧作家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除了创作戏剧，杨绛的翻译才华也不容小看。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要追溯到清华。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杨绛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了一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的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杨绛的英文虽然好，但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可是也只得硬着头皮硬考啊。交稿的时候，叶公超却连连称赞说很好，并推举发表到了《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他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了翻译家朱光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是最好。”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一稿历经十年浩劫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4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了国宴。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了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从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杨绛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为一个解读读完一本书，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为文气接不上把总共八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了的七章半推倒重来，这就是杨绛的翻译为什么好的原因。1980年杨绛出版了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作家施哲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绛自谦说：“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作为钱钟书的夫人，钱元教授的母亲，且不说杨绛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予丈夫及女儿莫大的支持，最令人动容的是当钱钟书和钱元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完成了女儿和丈夫的出书遗愿。本期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杨绛的百年风华。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了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个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80多岁的杨绛来回的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经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云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做各种鲫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剁得一根筋都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对于那段日子，杨绛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难不如女， 我尽力地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尽管杨绛如此的尽心尽力，但是天不随人愿，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病去世。一年之后钱钟书去世了，钱钟书临走的时候一只眼没有合好，杨绛附在老伴的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呢。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800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钱钟书走后，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90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菲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杨绛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2007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了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96岁的文字竟具有出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边上，杨绛愈战愈勇，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多页，也都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之后，由杨绛整理陆续出版了3卷《荣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钱钟书手稿及中文笔记。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的人惊叹。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如今已经101岁的杨绛严格地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了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的硬朗。他每天还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非常的灵活。当然，杨绛更多的长寿秘诀来自于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说他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了，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他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地回绝了，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儿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杨绛和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欢过生日，到了寿辰他甚至会为了逃避打扰专门躲进了清华大学招待所居住。杨绛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了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在北京，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3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的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那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他就再没有离开过。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扰乱他平静的心灵。对于人生，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想知道梦怎么长翅膀，累了抓不住肥皂泡，半空中难题 天高，被长夜困扰，我只好反方向奔跑。风急浪高，那座吊桥在摇，世界太吵，我想要睡个好觉，眼中充满昨天打碎的灯泡。如果爱可以重来，能够再要一次彩排，我还是一首钢琴的可爱的小孩。如果梦一去不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他才华洋溢的一生，开创了许多属于他的第一。他是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的最早倡导者，著作《中国俗文学史》是这一领域的纲领之作。他主编的《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他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泰戈尔作品的人。他的《俄国文学史略》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俄国文学的专著。他的《文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他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最早全面介绍了世界上的考古学成就，即将为您讲述郑振铎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898年12月19日，即福建的郑振铎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他是长孙，祖父特意请了算命先生来， 算命先生说，这孩子五行缺木，祖父就给他起了一个木官的小名震铎，有震灵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自己的长孙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郑振铎童年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儿时的郑振铎最喜欢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喜欢给他讲三国和聊斋，而母亲口中的许多民间故事更是让他心驰神往。因为没有钱买玩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郑振铎养成了收藏的爱好，破铜烂铁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小学毕业之后，郑振铎考入了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由此因为交不起学费，郑振铎竟然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奋读书，成绩优秀，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借，有的时候是整部整部的抄写。有一次，郑振铎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他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全部都抄了下来。1917年，郑振铎来到了北京，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之下，考进了铁路管理学校。他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三四个小时，为了省钱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饭，中午也经常是以大饼或者是烤白薯充饥。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北风刺骨，郑振铎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穿的却是夏天的单衫，手上脚上都生满了冻疮。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郑振铎积极投身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公开树立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新青年》杂志以陈独秀、胡适等主张新文化的学者，但是接着担负起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学这部分重任的，却落在了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学青年的身上。作为我国新文学建设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他们认真参照了近代各国，特别是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结合中国现状，引导新文学建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郑振铎是最早挺身而出，致力于此并做出显著成绩的一个人。当时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最大影响的有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耿继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12年，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对郑振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而郑振铎对商务印书馆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1949年之前质量最高的两本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就曾经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他翻译的《灰色马》等作品反映了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除了翻译和编辑工作，郑振铎还有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他对中国文献文物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有90000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象。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郑振铎的人生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郑振铎早在青年时代对文物考古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882年，他在英国伦敦的时候就曾编著了他的考古专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介绍了世界考古的重要发现。当时我国田野考古工作还在萌芽的阶段，大批文物被盗掘而流落海外，或是遭到严重的征收破坏，郑振铎痛心不已，以一己之力尽可能地在挽回国家的损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郑振铎几乎把自己全部的财力用来搜集古书。在郑振铎看来，爱书就是爱国，救书就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籍正是文化的载体。到了抗战时期，他又和一些朋友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古籍文献，而对于其他文物却始终无力顾及。有一次，郑振铎偶然看到了一期北平图书馆季刊，里面说早已失传的明代常熟藏书家赵用贤、赵其美父子编辑的《卖忘馆抄教本古今杂剧》还在人间，他喜出望外，于是到处寻觅。当他知道有人在苏州的地摊上发现了这部元明杂剧之后，郑振铎怕这个国宝会流出国门为外国人所得，一心想把它买下来。由于书商索价太高，郑振铎自知囊中羞涩，无力问津，便敦促远在抗日后方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去收购。不料这部书已经被古董商人孙伯渊买去了，这位古董商并不急于出售，他要待价而沽，非万金不售。郑振铎急得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他多方奔走筹款，终于赢得了同情和支持，在老朋友的帮助下筹到了一笔借款，最后以9000块成交，国宝才得以归公。当郑振铎把书捧回家的时候，高兴地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甚至连自己的帽子和大衣是丢在人力车上还是丢在书商处都不知道。抗战胜利之后，郑振铎眼看着市场上流散着大量从古墓中出土的各类陶俑，而且价格不高，而当时国人却很少有人问津。为了防止这些文物流散到国外去，他又拿出了抢救古籍文献的那股劲头，开始大量的收购出土陶俑。这些藏品都是郑振铎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集中收藏的，而在这之前，他几乎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藏书上。郑振铎祖上也曾经显赫过，明清时期还有做到朝廷一品大员的，但是到了父亲那一辈，已经只是浙江永嘉县的一个小书吏而已。父亲死得早，母亲只是依靠亲戚接济卖些自制的鞋垫才拉扯大了郑振铎，所以郑家是没有什么家产可言的。郑振铎购买古籍和购买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挣的稿费。尽管在乱世之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是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有一个唐三彩马是黄金12两，郑振铎东拼西凑也不过凑了10两，另外还欠了2两，所幸他和卖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过来。另外有一样唐三彩的骆驼也是10几两黄金，郑振铎始终没有钱给卖家，但是却议好了价钱，让卖家千万不要卖给别人，东西还放在卖家那儿，哪天凑齐了款再拿回来。于是郑家过得更为窘困，只能节衣缩食。郑振铎是考古方面的专家，他对古陶俑一直有研究，能够鉴别，这也是当年他可以收藏的一个前提。尽管收藏之初，郑振铎是出于一介书生的使命感，但是作为一个考古家和文物鉴定家，他对陶俑自然也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甚至痴迷。有一次，郑振铎在苏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发现了一样汉时的陶俑，他一时狂喜，倾其所有买了下来，捧着买来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郑振铎才发现自己身在异乡，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从1947年春到1948年冬近2年的时间，郑振铎共集得从汉魏到隋唐的陶俑近500件，他的那间书斋里，架上架下乃至地上都摆满了千姿百态的陶人、陶马、陶屋、陶兽，他还请来了摄影师为这些陶俑都拍了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郑振铎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文物局长，不久又任命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当了文物局局长之后，郑振铎想把之前收藏的陶俑尽数捐给国家。他是一个实在人，他觉得文物应当属于国家，所以也动员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来捐献，比如动员张大千将他花500两黄金收来的五代名妓《韩姬在夜宴图》捐献给了国家。 要知道，文物局里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专家，原本是非常喜爱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的接触文物珍宝的机会，但是为了避嫌，居然就形成了这条不成文的规矩。 郑振铎的一生中，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倾家荡产的搞收藏，再到最后将那些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些相对枯燥和艰辛的历程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其中郑振铎的妻子高君珍更是功不可没。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郑振铎的人生传奇。 郑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个时候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次必到，到则一定会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诩的女高师四公子之中，就有三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英，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家产又代代做官，他的父亲此时正担任教育部的主事。像他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之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郑振铎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英，就仿佛定不下心来。遗憾的是，由于黄世英的犹豫和他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1921年上半年，经过沈雁冰的介绍，郑振铎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工作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的小女儿高君珍闯入了他的生活。1922年12月8日，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珍翻译的童话《怪戒指》。高君珍非常兴奋地对郑振铎说，今后还想再投稿。这个女孩很可爱，而且跟自己志趣相投，但是初恋的失败使郑振铎变得格外的谨慎。这个时候，郑振铎的同事兼老乡郑新南非常的热心，他主动去找高梦旦探底。高梦旦一听，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郑振铎呢，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原来高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家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之后，高梦旦很快把女儿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高梦旦又让女儿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经过同事和未来岳父的极力撮合，郑振铎与高君珍的爱情终于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这个时候，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经搬到了上海，母亲多么希望他唯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呀。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郎新娘的图章。郑振铎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万不可少的。郑振铎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因为瞿秋白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却只带来瞿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写十张每字两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编款不计字数，盖收两元。郑振铎知道瞿秋白很幽默，他以为这封信的意思是瞿秋白表示自己实在是太忙，没空刻。那怎么办呢？哦，对了，请沈雁冰刻吧，沈雁冰也会一手。那个时候已经是举行婚礼的前夕，沈雁冰接到郑振铎的求助之后，马上连夜赶刻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沈彦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了郑振铎的家里时，瞿秋白也派人送来了一封红纸包，上面写着贺仪50元。郑振铎心说，秋白真是，何必送这么重的礼呢？沈彦冰当时把那个纸包打开了，一看原来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高君真的。郑振铎与高君真的对章上分别刻有编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艺双关，一是祝他们白头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沈彦冰和郑振铎一算，润格加倍，编款2元，恰好是50元。瞿秋白的这个玩笑出人意外，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说笑之后，沈彦冰就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了起来，因为瞿秋白显然刻得要高明得多。郑振铎和高君真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不仅送来印章，还代表宾客致贺词。他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郑振铎和高君真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不仅送来了印章，还代表宾客致贺词。他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的瞠目结舌，有的鼓掌欢呼。那番贺词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是在当时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婚后，郑振铎过上了几年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玉芝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这封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作为岳父的高孟旦坚决要郑振铎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漂泊，但是在家实在是太危险了，他们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鼓励郑振铎出国读书。1927年5月，郑振铎离妻别子，远赴法国。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高君真。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除此之外，郑振铎继续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起，小说月报就开始每期连载他编译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8年10月，避难一年多之后，郑振铎终于回到了上海，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高君真夫妇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才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竟成了两个人诀别的一天。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地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静怡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然只有3天的旅程，却像是要整整的过一年。紧接着，为了赶时间，郑振铎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吃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为天气不好，航班暂停，他又和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郑振铎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一句话竟一语成谶。 1958年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了，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16名同志不幸遇难。对郑振铎的家人来说，他一生中有三样东西最珍贵：生命、藏书和文物。郑振铎逝世之后，根据他生前的行事风格，妻子高君珍把他的藏书全部都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当然绝不局限于今天我们所提到的事。事实上，在他生命的后二十年中，他主编过《文学》《文学季刊》和《文艺复兴》等大型文学刊物，主编过一度令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瞩目的《世界文库》，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和创作上也不断有新的成就。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的新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振铎对新中国的文学进步、考古进步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追怀。 我们饮过的水是同一条古老的河，我们走过的路是出自先人粗糙的手，世世代代的香火在颠沛流离中传递。可以流泪，可以忍受，不能抵挡。每一寸苦难的土地都有光荣的痕迹，每一段苦难的岁月都值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 风从哪里来。 Are you staying? Are you falling? Are you yearning for? 当清晨都化了， Are you rising? 云儿也开了， Are you floating?露珠还湿着， I fall in still， 将眼角打热了， Sleepy are you wrong， 让梦开始想你， Are you dreaming alone， 让记得的忘记， Are you missing him， 忘却的想起， Are you dozing alone，将来又散去， Will you wake up alone？ 当未知成记忆， And Romeo alone， 往昔 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的阳光茶园节目。女性尿频啊，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一大顽疾。它呢，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呢，对我们的健康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女性尿频的原因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怎么样来调理这方面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到健康顾问郑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女性尿频。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健康热线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女性尿频的调理。很多年龄大的女性都有一种难言之隐，那就是尿频。那很多人发现自己啊，好像变得越来越像直肠子一样了，刚喝下去的水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满世界开始找厕所了。那即使是上公园，即使是出门买东西，她也要在熟知厕所的具体的位置的情况下在附近活动。那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质量当然是下降的，因为到公园也没有玩的心情，那即使买东西那还得惦记着这条街上的厕所的具体位置，所以让人很苦恼。实际上还有一种苦恼，那就是晚上会频繁的起夜，影响人的休息。那我们说实际上老年人他的生活起居都比较规律，既希望于晚上睡得好一点，有一个好的安静的环境能起到休养的作用，这样呢就能够使身体上的那些疾病慢慢的得以康复。毕竟是三分治七分养，可是这七分养就是被这个夜尿频多打扰的是寝食难安。所以甭说养病，你看第二天那状态，眼睛是无神的，这个脸色都不正常，精神涣散，这个思维也是迟钝，而且情绪也是暴躁。所以这些都是晚上频繁的起夜影响人的休息埋下的祸根。那实际上我们说针对于这个尿频，它对于生活上的影响体现在白天要到处找厕所，晚上要频繁的起夜。那它对于身体的影响实际上还有更进一步的伤害，体现在我们说实际上尿频啊，很多人去医院检查，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膀胱里的肌肉收缩的力度减弱了，膀胱里的肌肉松弛了。这就像一个人的胳膊上的肌肉松弛了，再拿重东西抬不起来了，这道理一样。那膀胱里的肌肉它收缩无力，所以呢，它会出现两种相反的表现。第一种，因为收缩无力，所以它无力约束尿液，就导致要频繁的跑厕所。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收缩无力，当排尿的时候它没有力量，所以出现了排尿无力，出现了尿储留。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残余尿液它无力排出体外，它总是留在身体内部。那正是因为这个残余尿液留在了身体内部，所以导致一种什么现象呢？就导致一种排尿的次数会进一步的增多。为什么进一步增多呢？因为身体内部总是存留一部分尿液，真正可用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喝一点水就得跑厕所。所以很多人误认为跑厕所的次数多，身体内不会出现残余尿液，这个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身体内部总有一部分没有代谢出去，所以才导致频繁的跑厕所。那还有的伤害就在于这些残余尿液随着膀胱的肌肉的收缩能力进一步的减弱，会越积越多，越来越多的尿液导致身体从吸收，而导致自身的慢性的尿中毒的发生。那我们都知道排尿是一个主要的排毒的途径，很多的毒素都没有排出去，常年的就淤积在身体内部，它当然会出现负的反应。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出现的是皮肤越来越差，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黑，长很多的斑，口腔也有异味，舌苔很厚，情绪也不好。实际上这都是毒素排不出去以后，它留滞在身体的其他系统所产生的一些副反应。那刚才说过，这个膀胱里的肌肉收缩无力，它会出现双向的失调。那还有一个失调，指的不是没有排出去，指的就是 排出的能力减弱的同时，伴随有的是约束的能力不足，所以造成了尿频的同时，再往后延伸就是尿失禁。所以很多女性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远大于白天的尿频晚上的起夜。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不能够快走，稍微走路快一点，说下一个台阶一震就有尿液不自主的流出来，这就是尿失禁。那如果说自己注意一点，走路别太快，是吧，下台阶的时候慢点，那这还不算完。因为有的时候只要是腹部的压力一增加，比如说说话的时候声音大了一点，或者说是抬一个重一点的东西，只要腹部一用力又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那好，那就现在尽量的说话声音要小一点，现在尽量重的东西要不搬。那这还不算完，因为就是生活当中哈哈乐一声，打个喷嚏，这都会出现尿失禁的现象。那所以有的人生活当中的笑声就越来越少，愁眉不展。那这还不算完，因为你即使说我就乐的时候也注意，对不对啊？那很多人会发现到了后期，只要听到流水的声音都会反射性的出现尿失禁的现象。也就是说一听到流水的声音，包括自来水管子一开，包括别人在灌暖壶，包括别人在冲马桶，总之这流水的声音一旦被他听到，自己就会反射性的出现尿失禁的现象。所以两个途径都会用不同的方式伤害人，一个是尿储留吸收了更多的毒素，一个是尿失禁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最后到后期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力更为减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尿失禁，这个人都不知道。所以有的人躺在床上尿了床了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是彻底的失去了自主排尿的功能。那这就是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的力度非常非常虚弱了所发生的反应。所以正是因为越到后来解决起来难度越大，所以越是提前想办法提前解决，付出的代价小，痛苦也少。这就是未病先防的思想。所以女性尿频，第一它本身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健康，第二它的潜在的隐患会带来更多的身体上的痛苦。所以在女性出现白天尿频晚上起夜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医学针对于膀胱里的肌肉收缩无力办法不多，所以针对于这种频繁的上厕所，现在医学有一种缝合手术。那这种缝合手术在外行人看来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一个暂时缓解的办法，根本就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现代医学对于女性这种尿频拿出来的办法不太让人满意。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给大家讲解怎么样来调理女性尿频。 那针对于这个女性的尿频甚至出现的尿失禁、尿储留，那中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时间长，积攒的经验多，中医学早在黄帝内经时期就认知到了肾司膀胱开合，那也就是说肾它的功能就是控制膀胱的开合，那也就是说双向的调节都是由肾来负责。肾通过什么来负责呢？肾当中充满了元气，元气是一种动力，肾通过这种动力来控制膀胱开合，就相当于人的身体有自主的排尿的能力。那也就是说晚上可以不起夜，那也就是说排尿的时候一定要通畅，这都是自主的排尿能力，这就是肾通过元气来执行任务。肾是发布命令的，元气呢就像工作人员一样是执行命令的， 最后体现出来就是膀胱开合有度，它有规律。那如果这个规律减弱了，就是尿频现象的发生。如果这个规律被打乱了，失去了这个规律了，那就会出现要不然尿储留，要不然尿失禁。所以恢复的关键就在于恢复肾的功能，恢复肾中的元气，让它重新能够控制膀胱的开合的能力。因为这个膀胱的开合的能力要取决于元气的多少。为什么一直说力气，力气这个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气来的，这个气指的就是元气。元气足，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当然就有力量。这就像人说的小伙子力气足，他元气足他肯定有力气，老年人元气弱他肯定力气就小了。所以膀胱里的肌肉的收缩，它是依赖于肾中元气的充足与否。当肾中的元气充足的时候，那晚上当然可以不起夜了，那排尿当然是有力度的。那当元气虚弱的时候，它当然会出现排尿无力，它当然会出现尿频尿急。那当元气进一步的减弱的时候，那这个尿失禁、尿储留这些现象就开始影响人的身体了。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要想恢复原有的状态，恢复肾功能，控制膀胱的开合的能力，那就要通过补益人体的元气来进行。这也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元气足了，在全身来说全身都会有力量，所以元气足的人会觉得精力体力逐渐的充沛起来，达到的是抗疲劳的作用，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那元气足了，作用于人体的内脏，这个时候内脏的功能就会加强。比如说通过补元气可以让心脏的收缩能力加强，通过补元气可以让肺的呼吸的能力加强，通过补元气可以让胃的收缩力加强，解决消化不良，因为消化力越来越弱了，说明元气不足了。那通过补元气作用于膀胱里边的肌肉，可以让肌肉的收缩能力加强，这样呢就能够调节排尿障碍。所以这一条原理是通用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女性出现了尿频用这种解决方式，那男性出现了尿频以后他仍然是逃离不开元气不足这个规律，所以同样可以解决男性尿频所造成的困扰。所以针对于尿频尿急、晚上起夜多，甚至是尿储留、尿失禁，应用补肾养元气的办法，可以从根本上恢复原有的状态。那如何达到好的解决尿频、晚上起夜次数多、好的补元气的作用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这样呢可以使补益的力度得以有效的保证，这样呢可以更早的见到效果，这样呢可以能够维持更持久的时间，这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海果鞭就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补充元气、补益肾功能作用非常的突出。原因在于古人首先观察到海狗不知疲倦的会游到深海里去捕鱼，它为什么能够达到精力体力充沛呢？就是因为它元气充足。通过实践果然证实了，服用海狗鞭以后人能感觉到精力体力的增加，那就是补益人体元气以后全身受益了，就感觉到四肢有力量了，愿意参加一些劳动，愿意参加一些运动。那在元气充满周身的同时，内脏也会受益。所以当肾和膀胱这套系统得到了能量的支持，得到了元气的支持，它恢复了正常的开合的能力，这样尿频尿急、晚上起夜次数多才能得到解决，从而也预防了尿储留、尿失禁的发生。所以在补益元气方面，海狗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再配合上补肾养元气的草木之品，可以使它发挥的更全面、更周到。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恢复肾功能的健康，有一个恢复元气充足的健康状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 来进行咨询。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调频 95.4 兆赫来收听阳光茶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一个工厂啊。 什么工厂？ 我可说不清，不知道什么工厂，不大不小的啊，一千多人吧，一千多人的工厂，这不算大吧？你说小工厂也不算太小，大工厂也不算太大，就这么个工厂。这工厂啊，在这个二楼啊，有这么个会议厅，小会议室。这会议室里头仨人啊，在这研究事儿、开会，都谁呢？副厂长、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管点事儿的啊，总务科，总务科的科长，这仨啊，听着吧，一厂长、一办公室主任、一总务科科长，这仨人小桌那儿一坐，屋子也不算大，也不算太小吧，仨人就是开个小会儿，研究事儿，研究什么呢？年终了，年底了，得写这个总结了。往公司里报，公司再往局里报，往上报啊，咱们厂里的情况、生产呢是怎么样啊，得写总结了，年终总结了。仨人坐这儿了，你坐着喝水，喝水啊。副厂长跟这个谁主任都坐好了，这个呢总务科科长呢搬过个椅子坐这儿，这个咱还叫会计来，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咱先打个底儿，刚坐上呢，你瞧，哟，拉门进了一个，这不就仨人，又来一个，本来想叫会计去，没就还没等叫呢，进了一个，这个呢穿一身这个工作服，他本厂发的工作服，脏，也不算太脏吧，反正不干净，脏脏脏脏，戴白手套，这个进来了，进来也不往这里边走，也不往桌上欺负。还在门那儿，的椅子那儿一坐，30来岁，也不咳嗽，也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坐那儿坐着。仨人一瞧，错，都心想着不错，很有礼貌。这有事不打搅这儿，支这儿开会呢，等一会儿。他可不知道我们这会儿多大，也甭理他，谁也不认他。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厂上一千多人呢，哪能说个个都熟悉，那工会的主席就行了，他就都认得了，这不是工会的人呢，这都是领导了，干部，这我干嘛呢？这个咱们这出勤率啊，咱们写啊98%出勤啊，可是今年咱们这个旅游，咱们这几千块钱呢，咱们打在宣传费上，多在那宣传费上。这个工人的福利呀、啊，比去年增加60%，66%好，68%，对，增加福利68%，对。这个还有呢，哎，咱们这个退休的。送节年月饼，咱们可没送。哎呀，要这么这，老送，去年送，今年送，反正写上送了，也送了，您送了，送多少？我说这不是50多人吗？50多人写300斤吧，300斤月饼，但是那个站起来走了，也不愿意。心说找谁？哦，心说等着，不定找咱们仨谁，许是找主任的。那主任想这个，准是找总务科，不定有什么事儿。总务科是想跟副厂长认得，一瞧这开会不打搅，走了，甭理他了。这儿下午还得接着研究啊，下午几个人又坐这儿了，又研究了。咱们今年这个产值，咱们产值比去年呢？咱们利润啊，利润比去年增加90%，别90%，90%不行，47%，比去年增47%， 哎，对，咱们这个消耗呢、浪费呢、使用的东西怎么样？比去年呢节省了，节省了15%，赚了。哎，又来了，又坐那儿了，把手套摘来还是坐，也不愿意。哎，对，咱们这个儿童福利还有这个，那坐着坐着，待会儿又出去了。这上下午再来两趟，第二天呢上午还得研究，研究好了再找会计再研究，又坐这儿了。刚坐着还没等研究，那又进来了，又摘白手套往那儿一坐，也不愿意，谁也不看，坐着点儿那么多人。昨儿那单子搁哪儿？他在我这儿带着。哎，您找谁啊？我谁也不找。你有事儿吗？ 没事儿 你来好一趟。你是干嘛呀？我就会小说瞎话。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儿。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针 啊， 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的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嗯，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心口，哎呀胃疼，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这怎么办？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啊， 内关。 哦， 扎进去，黏黏，坐这歇会儿吧。 啊，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啊， 好了， 正好了， 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啊，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哎呦， 病人坐下了 啊， 怎么办 啊？ 拿过针来，扎 扎，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哦，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牙 正过来了。 好啊， 就这么快。 嗯， 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肚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哎，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 啊， 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 啊， 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 好，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 啊， 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哎， 到这儿一扎针， 啊，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啊， 正当间，这叫合谷。 哎， 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你瞧瞧， 不疼了。 嘿， 外国人看着怪呀、啊，哎呦，牙疼扎手这儿，20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哎、着20多远，小。 嗯，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哎， 学医学，学这扎针。 是，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哦， 这中国兴的 啊， 拔罐子 啊，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捉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哎，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怎么？ 骨头太多了，跑气。 哎， 跑气，捉不住。 嗨，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啊？ 捉不住，还大膏药。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哦，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 啊，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啊，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哦，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嚯、 哦，我不想用不了 啊，那个大包有一千包起来了。走到这么近，没法，外国人还不晓咱们这个偏方。 哦，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啊，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尽信偏方。 哦，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哦，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哎， 偏方配合的药，你这个药啊，洗个澡。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啊。 你这药啊，切三片姜。 嘿， 配合药。 哎， 不是光用偏方 啊。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啊，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啊， 偏方治大病啊。 嘿， 萝卜就热茶 啊， 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解乏啊。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哦，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没有吗？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啊？ 哪儿有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啊，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进来，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啊， 光给偏方 啊， 能量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能量，你马上说话 啊， 要不你说，我是胃疼，胃疼，萝卜就是疼，走 啊， 完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是疼，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啊，马彪，你怎么回事？ 啊，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的，别说，不咳嗽吗？买里煮连汤喝了，走。你呢，马彪，你说话，马彪。 啊， 要不你闹肚子？ 啊， 闹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怎么着？老头马彪，你个喘呢？完，老辫没事，买管子用着。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与你在孤独时相遇，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你的冷快点着我这颗心的木具，你是我水里的氧气，即使我能潜入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请带我走进你的眼睛，当你看着我，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爱是数字的你，紧紧的香味，爱是永恒的你，另一个自己不用言语说明，就随你去。守共舞最美的一曲。 unable to perceive the shape of you, I find you all around me. Your presence fills my eyes with your love. It humbles my heart, for you are everywhere.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庭，一群罪恶累累的战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与罪恶之间将上演怎样的较量？ 一场场大戏就要上演了。 档案为您揭秘1946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世纪大审判。 1946年8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说，这一天是东京审判中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一个神秘的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使整个东京为之震动。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上午11点25分，溥仪来到东京法庭证人席就坐，开始接受首席检察官纪南的询问。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可以说是控方亮出的一张王牌，要证明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918事变后，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下，秘密由天津到达旅顺。次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3月，又改称为伪满洲帝国皇帝，改元康德。 我们这里有一段溥仪出庭作证的法庭记录，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份记录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检察官问溥仪，你能否向我们描述，在你成为满洲国皇帝之后，你是否享有人身自由？溥仪表示，他的一切都必须听从关东军司令的指挥。他是这样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我来说，自由这个词有很多的含义，当我成为满洲国皇帝之日起，我从未享有一个皇帝应该享有的自由，也没有任何私人自由。看来儿皇帝的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我们这里还有一段记录，说的是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以后去日本访问，天皇裕仁送给他标志日本皇权的神器宝剑和镜子。法庭在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否将这些神器带回满洲，溥仪回答，是的，这是我一生遭受的最大耻辱。最后溥仪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他连续8天出庭，每天6个小时，创下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46年7月，法庭对日军在华所犯罪行的调查和取证全面铺开以后，很快就接触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因为对这个事件，中日双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为了弄清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单元来进行调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 日军进城后，在整个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淫掠，时间达六周之久。在国际安全区以外，日军至少在几十个地点进行了集体屠杀。在六周之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的，一般估计在30万人以上。 1947年5月5日，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对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的审判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当时法庭的旁听证。据说审判南京大屠杀案子的消息在当地报纸登出来之后，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很多的东京市民排着队，他们在法庭外面等着领取旁听证。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惨象让日本人非常的吃惊，他们也想知道在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在法庭上，松井极力为自己开脱辩护。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当时因为生病未能阻止部属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证驳斥说，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部下发生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有一个中国检察官的翻译，他叫周希清。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年法庭上的情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松井石根呢是拼命地抵赖了，他自己抵赖。另外呢，他找的那个证人呢，就是原来他的法务部长，他呢就公然这样说，就在南京呢，他所知道的军官犯有罪行的就3、4个人。兵士犯的这种杀人呢，这样的事情呢，就个2、3个，抵赖的非常之厉害，所以大家都笑在法庭上。 这种做法差不多就是在耍无赖了。为了对付这种顽劣的被告，中国检方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寻找证人。为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少恒和两个美国检察官一起去了南京。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可能出庭作证的人，因为当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裘少恒从南京带了2个证人去东京，一个是武常德，一个是尚德义。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来看一下，这是武常德拍的证人照，照片不是太清楚，左边是正面照，右边是他的后背，被刺刀刺伤以后留下的伤疤。我们这里有当时的法庭记录，上面有武常德和尚德义的名字，一起来看一下。武常德说，1937年的12月15日，他被日军抓走，在汉西门外，他和其他2000多名南京难民一道，被日军集体屠杀。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难民扫射，武常德在日军开始扫射前倒在地上，幸免一死。扫射之后，日军还不肯善罢甘休，接着用刺刀对倒在地上的人群乱捅，然后浇上煤油焚烧。武常德趁日军不备，滚进了护城河，侥幸逃脱。这位叫尚德义，南京居民，他在法庭上作证说，1937年12月16日，他和他的哥哥堂兄一道被日军无缘无故的逮捕，然后和其他1000多人一起被驱赶到下关，在那里被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他倒在死人堆里，侥幸逃脱。我们来看一下东京审判当中证据卷宗第322号，编号1740。 在这份证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一位南京居民张家泽是这样讲述的：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一天，他家的房子就被烧毁了，他的全家，包括婆婆、兄弟夫妇、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兄弟的两个孩子，一同前往难民营。当他们走到老王府的时候，遇见了12个日本士兵和一些军官，他们全部配着刀。一个军官抓住张家泽的弟媳，当着她丈夫和孩子的面将她强奸并杀害，然后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被杀害了。5岁的小女孩用衣服捂死，男孩用刺刀捅死，张家泽的婆婆也被杀害了，她自己倒在地上得以逃脱。在前往难民营的路上，她看到很多的尸体。张家泽最后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上午的10点，也就是说完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军侵华期间，德国人拉贝在南京设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了几十万中国人。在这封拉贝先生写给日本使馆的信中，他表示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遭到了日军不断的骚扰，他呼吁日本方面制止日军的残忍行为。 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真相最终能否被真实的揭开？ 天皇裕仁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日本战犯最后下场如何？为何以一票之差险胜？档案为您揭秘。 亲历者的陈述让在场的所有人深受震动，检控方还出示了大量的物证，其中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在当时庭审的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牧师约翰马基作证的情形，来看一下。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jing on December 13, 1937?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大量的人证物证让所有的人对日军犯下的暴行感到触目惊心。一个日本记者看了之后，接连用了3个惨惨惨来形容他所看到和听到的惨剧，那一刻令人站立不已。1947年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战犯和辩护方反证阶段，这里面有两个人最顽固，这两个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是两个所谓的中国通。他们中间一个就是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是土肥原贤二。面对被告律师团的猛烈攻势，中国代表团深感人手不够，于是他们向国内紧急申请援助。这时候国民政府精心挑选了一位得力干将前往东京。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照片中中间的那位是梅汝敖，而坐在梅汝敖左手边的就是倪正玉。倪正玉毕业于东吴大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美法，是个不可多得的辩才。在东京法庭上，面对老谋深算的战犯和他们强大的律师团，倪正玉毫无惧色，他舌战群儒。法庭上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上演了一幕幕斗智斗勇的激烈交锋。我们找到了一段倪正玉当庭诘问板垣征四郎的录音，一起来听听。 Near the end of your term as Minister of the Army, you sent an emissary to China to meet with two individuals. The first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ng Shaoyi, and a former head of Northern Warlords, Wu Peifu. Is that correct? So this. Your emissary's purpose was to enter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Tabe organization you were trying to set up. Is that right? Yeah, oh, well, do you at least remember whom you sent? Was that person none other than the one who usurped position of Mayor of Shenyang, installed the Tabe of Emperor Puyi, fertilized with Chinese Guanzhong army, plotted to bring the blue to North China, instigated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Inner Mongolia, and inserted traders everywhere to set up Tabid governments and traders' organizations. Never hesitated to do evil. Now sitting at a defender's table, namely Kenji Tokihara. Is that him? Answer me. 精彩吧，一箭双雕，把土肥原也给拎出来了，而且这只是两人交锋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倪正玉对板垣征四郎的诘问持续了整整三天，被告辩护防线完全被摧毁，为后来的审判奠定了基础。1948年11月3日这一天，距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半，这时候对于战犯的判决已经形成了文字。这份用英文所写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500页，译成中文后1212页。我手中拿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份判决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这份文件是对战犯命运的终极判决。11月4日，法庭开庭后，庭长韦伯开始宣布判决。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判决书分为10章，整整宣读了7天。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部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景。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下午1点30分，法庭即将宣读战犯的量刑表。28名战犯，除去装疯的打船周明和另外2名在审判期间病死的，最后受审的是25名战犯。和开庭那天一样，战犯依照名字英文字母的顺序被依次传唤，单独进入法庭，直接通过同声传译机聆听法庭对他们的判决。第一个被传唤的仍然是荒木真夫。 Accused Araki Sadao,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e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Accused Doihara Kenj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Matsui Iwan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By hanging.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七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处20年徒刑，一人被判处7年徒刑。这张照片是全体法官的合影，一共是11位。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前排右起第二位就是梅汝敖法官。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和梅汝敖法官的回忆，法庭在最后的投票表决当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7名战犯的死刑判决。对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这真是一票险胜。那么除了梅汝敖，那5票赞成票是谁投的呢？那5票反对票又是谁投的呢？由于是吴继明投票，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再说法官也都宣过誓，当时也没有文字记录，所以这事儿就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梅汝敖后来回忆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那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6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1948年12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死刑，他们分别是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以及木村兵太郎。然而东京审判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使得日本皇室全都免于起诉，天皇裕仁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更令人气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朝香宫鸠彦，由于是天皇的皇叔，也逍遥法外。另外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主犯石井四郎也被无罪释放。令东京审判的法官们和被告想不到的是，30年后，也就是1978年10月份，这些被处死的罪犯还有其他2000多名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身份被移入靖国神社。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